剩下我们付那些问题，我讲的大概差不多都有付他们， 咁接下我哋就去回复嗰啲问题啦。咁首先，掌头双方嘅内容咧，其实都已经答咗嗰啲问题咗。 那如果一切事情皆有因果关系，人又怎么会有只有意志？ 如果一切有因果关系，咁人点解能有自由意志咧？ 那这是不了解因果。 呢个系唔了解因果。 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为什么人要承受果报？ 如果人冇有自由意志，点解去没有自由意志？咁点解去承受果报？ 如果人有自由意志，是否所以是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人有自由意志，是不是随时冇因果关系？ 那因为不了解缘起，不了解因果的关系，所以所有的问题。 因为不了解缘起，不了解因果的关系，所以有这个问题。 那因果的关系其实可以用很多方式解释，只是佛法的伟大。 因果的关系可以用很多方式去解释，这个是佛法的伟大。 可以解释因果的关系考验， 可以靠业去解释因果关系。 可以解释因果的关系考心，什么心？阿拉耶心。 可以用阿拉耶这个心去解释因果的关系。 也可以解释因果的关系靠空的道理， 都可以解释因果的关系靠空的道理。 那反正了解因果的关系，你了解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 了解因果的关系就是了解乜嘢可能，乜嘢不可能。 你了解缘起，才会知道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 了解缘起，先知道乜嘢系可能，不可能。 你知道什么是可能，就是自由。 你知道乜嘢可能就系自由。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这是不自由。 因为你不了解乜嘢可能，乜嘢不可能，这个是不自由。 所以缘起就是要懂得，你不能够离开缘起。 所以缘起就要通达，你不可以离开缘起。 自由不自由，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自由不自由，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自由不自由是在观点，不是在因果。 自由不自由，关键不是因果。 关键是在了解他们的关系。 关键是了解他们的关系。 所以不是肯定要这样还是那样。 所以不是肯定要这样或者样。 因为你这样想，那就是代表你不了解缘起。 你这样想就是不了解缘起。 因为你了解缘起，不会问这种问题。 了解缘起就不会问这种问题。 缘起就是空，除了缘起以外找不到什么空。 缘起就是空，除了缘起以外都找不到。 缘起就是心，除了缘起以外找不到什么心。 缘起就是心，除了缘起都找不到其他心。 心的关系就是缘起的关系。 心的关系就是缘起的关系。 缘起的关系、心的关系、空的关系都有它的道理。 心的关系、缘起的关系都有空的关系都有它的道理。 了解那些道理就是智慧。 了解这些道理就是智慧。 智慧不是在因果，智慧是在自由，不是在因果，自由是在智慧。 自由不是因果，自由是智慧。 智慧跟因果有关系，不过智慧不单是因果。 智慧和因果的关系，但是智慧不是因，不单止是因果。 智慧是因果，智慧也是超越因果。 智慧是因果，但智慧也超越因果。 两个都在。 两个都有。 所以你不能够了解究竟法，如果你不了解世间法。 所以你不可以了解究竟法，如果不了解世间法。 你不能够了解世间法，如果你不了解究竟法。 你不可以了解世间法，如果你不了解究竟法。 你了解究竟法跟世间法在一起。 你了解世间法和究竟法在一起。 那因果的关系就很清楚。 因果的关系就很清楚。 所以苦的因就是集， 所以苦的因就是集。 灭的因就是道， 灭的因就是道。 平常你只能够看，那个世间法，你看不到出世法。灭跟道是说明出世法，苦跟集是说明世间法。 平常我们看不到出世间法，只是看到世间法灭，同道是讲出世法，苦集是讲世间法。 你看世间法，你看不到出世法。 你看世间法，看不到出世法。 你看出世法，你看不到世间法。 你看出世法，看不到世间法。 开悟以后，你可以看两个在一起。 开悟之后，可以两个在一起。 看到上面的问题，我也有疑问题，请长老开始。我本来深信因果，因果的平息也很复细。请问长老有否第一因果？如果有什么因果？如果无，因什么样因果？谢谢长老。 咁啊，我本人咧就深信因果嘅，因果嘅关系咧就好复杂。咁请问长老咧有冇第一嘅因果？第一因？咁如果有，咁系乜嘢呢个因果咧？咁如果冇，咁因系点变果咧？多谢长老。 那没有一个因，没有一个果，这种情况是没有。 冇一个因，冇一个果，咁呢种情况系冇嘅。 有因有多多因，有果有多多果。 因系有好多嘅因，果系有好多嘅果。 如果了解这个道理，那你的问题解决了。你不能够，如果有第一，你说第一什么？ 第一因啊。 第一因。如果有第一因，那第一因重复有很多其他的因。 如果有第一因，咁第一因其实重复有好多其他嘅因。 其他的因再有很多其他的果。 其他嘅因就有好多其他嘅果。 那这个叫做轮回。 呢个叫做轮回。 很多因，很多果。 好多因，好多果。 那，究竟法有因， 究竟法有因。 不过究竟法自己不是因， 但究竟法自己不是因。 究竟法的因就是中道， 究竟法的因就是中道。 中道，你了解中道，你才能够了解空，你才能够了解唯识，不然，没有唯识，没有空。 了解中道才可以了解空和唯识，如果不是不了解。 所以你要学佛法，在佛法里面，你要了解世间法跟出世法出现在一起。 那你要学佛法，那你要了解世间法出世间法出现在一起。 世间法离不开出世法，出世法离不开世间法。 世间法离不开出世法，出世法离不开世间法。 这是佛法的深度。 这个是佛法的深度。 如果你不了解世间法，就是缘起，你无法了解出世法。 如果你不了解世间法就是缘起，那你就不了解出世法。 你无法了解出世法有因，如果在出世法里面没有因。 你无法了解出世法有因，但是出世法便是无因。 因跟没有因就是因果平等。 因和没有因就是因果平等。 这是不容易了解。 这个是不容易了解。 行空长老，导演法师及诸位法师慈悲，OK， 这个不用看。请问究竟法导引及引导究竟法分别？究竟法是怎么样自然及平等？ 请问究竟法导引及引导究竟法有什么分别？究竟法是怎样自然及平等？ 你问虚空，那你会知道。 你问虚空，那你就知道。 OK。缘起法与因缘法是有分别吗？ 缘起法和因缘法会有分别。 我不太懂这个问题。 嗯。 缘起法就是因缘法， 缘起法就是因缘法，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有因，所以有果， 所以因为有因，所以有果。 没有因就没有果， 没有因就没有果。 是否有原始佛教之大乘对缘起法有不同解释？ 有这个原始佛教至大乘对缘起法有没有不同解释？ 基本的解说是一样， 解释是一样基本。 不过现在好像那些四无两心， 大家呢你学四无两心， 那个大乘佛教加深原始佛教所教的道理， 大乘佛教加深原始佛教所教的道理， 扩大他的智慧， 扩大他的智慧， 扩大他的智慧还是离不开原始佛法的道理， 扩大智慧都离不开原始佛教的道理， 就是无我， 就是无我， 所以原始佛教的缘起的说明就是都是靠缘，因为有缘所以有缘起。 原始佛教这个缘起的说明都是靠业，因为有业所以有缘起。 大乘佛教也是这样讲， 大乘佛教都是这样讲， 不过这个业都是因为心有缘， 但这个业都是因为心有业， 心是所有的业的所依， 心是所有的业的所依， 心本来平等， 心本来平等， 心本来真如， 心本来真如， 心本来空， 心本来空。 缘生法是依据缘起法而先生，必是缘聚而生，缘散而灭，相依相对，互相以因缘而有，两者关系为什么缘起法是不变，而缘生法是很常在变呢？ 原生法依据缘起法而现身，必是缘聚而生，缘生而未相依，相对互相依，因缘而有两者关系。咁点解缘起法不变，缘生法恒常变？ 那些都有它的道理， 那些都有它的道理。 因为缘起就是空， 因为缘起就是空， 这是佛法。你不了解缘起为空，那很难了解是佛法。 你不了解缘起是空，就很难了解佛法。 虽然缘起是空，因果的关系还是存在。 虽然缘起是空，但因果的关系都是存在的。 空不是断见， 空不是断见。 空，如果你解释空为观点，那不是佛法。 如果你解释空是断见的，那不是佛法。 所以刚才有说，来了解佛法，你要了解世间法跟究竟法，为其实一个境界。 我刚才有说了，如果要了解佛法，要了解缘起法和究竟法一个境界。 众生离不开无因， 众生离不开不稳， 因果也是无因， 因果也是不稳， 究竟法也离不开无因， 究竟法离不开不稳。 所以无我实在无因， 所以无我是不稳。 如果你找无我在别的地方，就找不到。 如果你找无我在其他地方，就找不到。 了解无我，了解世间法，也了解出世法，两个是靠无我。 了解无我就了解世间法，不了解出世法，两个都是靠无我。 就是佛法的深度是在这里， 佛法的深度是在这里。 OK，因为自己妄念还是很多，每次都要叫长时间才安稳下来。那么可以先练习两个方位，或东西南北西的方位的走法吗？还是必先要头三个阶段都非常熟练，才应该练习走方位的做法呢？那这个也是误会，这个你们的修行只是一个过程。 咁啊，呢个问题就系问啊，妄念好多，咁每次咧都要长时间先安慰落嚟，咁要先练习两个方位定系四个方位嘅走法咧？咁定系要头嗰三个阶段非常熟练，咁先至可以练习方位嘅错法咧？咁呢个系一个误会。 佛法跟机械的思想不能够在一起。 佛法同机械嘅思想唔可以喺埋一齐。 你有机械的思想，那意思是你不了解佛法。 你有机械的思想，意思是你不了解佛法。 你有佛法，那你就是来处理我们的机械的思想。 你用佛法就用来处理我们机械的思想。 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我们是靠机械的思想，一定是这样，不会那样。 因为我们是不了解佛法，所以就是靠机械的思想，一定是这样，不可以这样。 那佛法是说明所有的经验是一个过程。 佛法说明所有经验都是一个过程。 四无量心，学四无量心一个是也是一个过程。 学四无量心都是一个过程。 那个破坏限制跟过大所缘跟入定，那些是严苛的说是不能够分开。 扩大所缘、破坏限制同入定，严格嚟讲系唔能够分开。 他们是其实都出现在一起。 系，都系出现喺埋一齐。 那你分开来了解他们在一起。 你分开但你了解他们在麻城， 如果你只分开不了解他们在一起，那就很难入法门。 如果你只是分开他们而不了解他们在麻城，就很难入法门。 所以没有固定的规矩，你要怎么修？ 所以没有固定的规矩，你怎么修？ 重要你看那个破坏限制国大所愿的互相的关系。 重要就是你看破坏限制国大所愿互相的关系。 跟定有什么关系？ 跟定有什么关系？ 渐渐你就修，又看你的因缘，你修一个部分，你修别的部分，你修两个部分，都有关系。 你看你自己的因缘，你修一个部分，修两个部分，它们都有关系。 结果就是一个结果。 结果就是一个结果。 扩大我们的心。 扩大我们的心。 看在分别有无分别，在无分别有分别。 在分别的平台都没分别，没分别的平台有分别。 了解一点点佛所教缘起的深度， 了解少少佛所教缘起的深度。 在空里面有因缘，在因缘里面有空， 在空里面有因缘，在因缘里面有空。 这是佛法的深度， 这个是佛法的深度。 请问净土为止，无量为缘，还是无量心为止，净土为缘？ 请问净土为止，无量为缘，定系无量心为止，净土为缘？ 太阳跟月其实是在一起。 太阳同埋月亮喺埋一齐。 有太阳才会有月，有月亮才会有太阳。 有太阳才有月亮，有月亮才有太阳。 那这是机械的思想的问题。 那个机械思想的问题。 无量心有量，量心有无量。 无量心有量，两个心有无量。 老鼠，老鼠有大象，大象有老鼠。 老鼠有大象，大象有老鼠。 那个。在印度有那个大象，大象神，西瓜的儿子。 大象神十五个儿子。 他骑在小小的老鼠上面，把肚子那么大。 骑在老鼠上面，那个头好大。 跟弥勒佛差不多。 跟弥勒佛差不多。 他一直笑。开笑， 哦，他一直笑。 他很欢喜， 很欢喜。 他还是会保护他，因为他可以处理所有的障碍，跟弥勒佛差不多。 咁佢可以处理所有障碍，同弥勒佛差不多。 他肚子那么大，怎么会骑小小的老鼠？ 佢个肚咁大，点样骑一只咁细嘅老鼠？ 因为他有入不可思议的境界， 因为他有入不可思议的境界。 你是学净土来入这个 不可思议的境界， 你学净土来入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所有的矛盾就没有了。 那个不可思议境界，所有矛盾就没了。 小是大，大是小， 小是大，大是小。 丑丑的变成漂亮的，漂亮的变成丑丑的， 丑的变成漂亮，漂亮的变成丑， 聪明变成愚钝，愚钝变成聪明， 聪明变成愚钝，愚钝变成聪明。 为什么这样？ 应该会咁， 因为一切法那边平等平等， 因为一切法在那里平等平等。 这是菩提， 这个是菩提。 是学净土法门，就是学菩提的境界。 净土法门就是菩提的境界。 菩提的境界里面没有矛盾，我们的心有矛盾，因为没有菩提。 菩提境界并没有矛盾，我们的心有矛盾，因为没有菩提。 就这样。 还有第十题。 还有，我有。 第十题，第四页。 我没有看过，哪里有？ 第四页。有五条问题。 还有那么多。 不是，第四页有这个。你刚说 第四页，还有位。 这个不用回答， 这个不用回答，这是问我，问我我吃饭没的事。OK， 那现在我们送中文那个自信经